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不用了，你们要相信我的实力。 不，小三，朱青说的对，我们不能总是依靠你。小奥通关确实困难，就由你来辅助，但是我朱青和胖子还是自行通关为好。我认为你在全部七圣柱之中最大的对手就是海龙斗罗，在面对他之前一定要尽可能的保存体力和魂力。你将我们三人挑战的封号斗罗穿插在你全部挑战之间，这样你也能得到更好的休息。相信我们，我们有实力凭借自己的力量挑战成功。 可是如果我通关成功，后面就无法帮助你们了，那万一…… 没有万一，如果做什么事总想着后路的话，我们也更不可能有所突破了。别忘了，获得这一级奖励对我突破80级来说也很重要，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去突破瓶颈。同时这也是竹青的最后一考，我想他如果不能凭借自身的实力通过这最后一考的话，他的总奖励一定会被削弱的。小三，别说了，我们对自己有信心，第四考主要是依靠了你的力量，这一考就让我们来帮助你吧。我们史莱克七怪永远都是一个整体。 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先休息一天，明天进行考核。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史莱克七怪一行人就已经来到了海马圣柱外的海中海。因为是清晨，天空的蓝色还有些暗淡，在渐渐露出的太阳渲染下渐渐变亮。海马斗罗静静地端坐在海马圣柱下，和唐三他们第一次见到时一模一样。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他们的到来，海马斗罗缓缓睁开了双眼。 三年多不见，看样子各位的实力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今日前来可是为了第五考？ 不错，今日正是为了第五考而来，请前辈赐教。 话音一落，唐三已经腾空而起，朝海马圣柱下的三角平台飞去。只是一次加速，他就已经平稳地落在了海马圣柱台上。海马斗罗看着落在自己面前的唐三： 您已经准备好开始第五考了吧？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考核正式开始后，在接下来的36个时辰之内，您必须逐一击败我们七圣柱斗罗，如果超时或者未能全部击败我们，视为考核失败。一年内您还有再次挑战的机会，在考核过程中我们不会借助圣柱的海神之力，只会凭借自身的力量对您进行考核。 多谢前辈。 唐三躬身向海马斗罗行礼致意，海马斗罗身体一侧，并没有承受唐三这一礼，右手一引，海马圣柱光芒闪亮，一道金光冲天而起，将尚未光芒大放的黎明照亮。紧接着仿佛是响应着海马圣柱发出的金光似的，远处六个方向分别腾起一道金光，与海马圣柱发出的光芒汇聚在一起，七道金光在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光团，散发出数十道凝实的金色光焰。 这些光焰象征着你考核的时间，当它们全部熄灭时，就代表着36个时辰已到，此次考核失败。请。 蓝金色的光芒骤然大亮，唐三释放出武魂蓝银皇的同时，也启动了自己的第七魂技蓝银真身。尽管他对自己有着绝对的信心，但这也是他第一次一对一地挑战一名封号斗罗，他绝不会大意。这里是海中海，乃是最适合海魂师发挥实力的地方，不全力以赴又怎能保证战而胜之呢？海马斗罗在唐三启动武魂的同时，也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刹那间，只见他全身上下被一层灰白色的奇异铠甲笼罩在内，背后浮现出一个与海马圣柱顶部雕像极为类似的巨大海马虚影，两黄两紫五黑九个魂环同时闪亮，在没有10万年魂环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最佳魂环配比。 能够成为海神七圣柱的守护者之一，海马斗罗自身的实力果然不同凡响。不过当海马斗罗看到唐三身上释放的魂环时，还是不可避免地呆滞了一下。两黄一紫两黑三红，八个魂环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不但比之前多出了两个魂环，而且还是两个十万年的红色魂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后面还有六关要过，唐三自然不会放弃眼前的机会。脚下白光扩散，瞬间笼罩了整个海马圣柱台区域。杀神领域之修罗地狱发动，海马斗罗只觉得全身一冷，眼前的唐三已经失去了踪影，周围已经化成了一片血红色的世界。凄厉之声在耳中回荡，冰冷成实质的杀气疯狂地从四面八方朝他冲击而来，发自内心的胆怯不由自主地涌现。领域，海马斗罗并没有同唐三交过手，一上来就遇到了唐三的杀神领域，再加上他之前的瞬间失神，立刻就处于了被动之中。不过身为封号斗罗，他没有因为外界的变化而紧张，摇身一晃现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只见海马斗罗的身体瞬间与自己身上的白色骨铠融为一体，化身成为一条身长三米开外的巨大海马，摇身一晃，一圈奇异的波纹已经从他身上释放开来，同时亮起的是他身上的第六魂环，波纹呈浅蓝色，密布于他身体周围直径五米范围之内，竟是硬生生地将修罗地狱的杀气逼迫在外。虽然无法破开修罗地狱，也无法影响到唐三，但却将杀神领域对他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那每一层波纹扩散开来，都像是一层笼罩了海马斗罗全身的盾牌，与唐三的瀚海护身罩有些相似。只不过海马斗罗释放的这波纹护罩乃是全部用来防御的。就在这时，海马斗罗眼前的景物突然一变，先前凌冽的杀气骤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蓝金色的世界。就在血红与蓝金两种颜色切换的一瞬间，他捕捉到了唐三的身影，左脚踏前一步，朴实无华的一拳直奔唐三轰去。他看到的唐三不只是身体变成了蓝金色，而且背后还出现了八根灿金如同猪腿一样的长矛。化身海马之后，他的上身有两条短小的手臂，这和海马本体是有所不同的。可就是这朴实无华的一拳，亮起的却是他的第五魂环。一连串的爆鸣声在空中响起，空气仿佛承受着无比巨大的压力。而就在唐三背后的海中海之内，一股巨浪腾空而起，在空中凝结成一个巨大的拳头状，直奔唐三背后袭来，与海马斗罗那一拳形成了夹击之势。岸边观战的众人心中都有些纠结，但是海马斗罗这一击却早就在唐三的预料之中。前后同时传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全身被锁定的状态，甚至连瞬间移动都无法发动，这就是封号斗罗的实力。不过唐三却丝毫没有慌张，他也没有任何闪躲的意思，就那么应受了海马斗罗这恐怖的一击。轰然巨响中，唐三的身体在空中纹丝不动，今日的第一次无敌金身开启了。36个时辰，也就是三天，他一共有九次使用无敌金身的机会。为了眼前这场战斗能够尽快结束，唐三毫不犹豫地用出了第一次。前后夹击无疑能够令攻击达到最强程度，但面对唐三的无敌金身却是毫无办法，甚至因为前后夹击而没有将他轰飞出去。唐三选择应受这一拳，当然有他的道理，只有这样他才有绝对把握令海马斗罗再次陷入到自己的蓝银领域之中。他已经看出海马斗罗并没有属于自己的领域，而在领域中战斗无疑是对自己最为有利的，而且用身体承受海马斗罗这次攻击，也让他有时间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攻击无效，海马斗罗大吃一惊，他看到的只是唐三右臂处红光亮起，瞬间转化为金光，遍布全身。 好强的防御力，魂力上我明明高于他，可怎么攻击就没有效果了呢？ 就在吃惊的过程中，唐三的身影已经在他的眼前消失了。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完成。虽然在这平台之上并没有任何植物，可这不代表着岸边没有。 他的领域瞬间就跨过了海中海，迅速地借助着岸边植物将蓝银领域的威能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在这蓝银领域之中已经出现了无数金丝，飞快地笼罩向海马斗罗。这就是唐三应受他攻击时做的事，外附魂骨与领域融合技能吞噬金丝发动。海马斗罗刚开始的时候还不以为意，但是当那吞噬金丝落在他先前开启的波纹防护罩上时，他却大吃一惊。波纹防护罩的能量竟然在吞噬金丝的作用下疯狂地流逝着。伴随着唐三进入80级，在蓝银领域之中，他的吞噬金丝已经不需要接触人体进行吞噬。凡是非蓝银领域本身的能量在领域之中与吞噬金丝接触，都会被吞噬。波纹防护罩的范围达到直径5米，自然也就会承受更多的吞噬金丝。海马斗罗感受到吞噬金丝的效果，不禁大吃一惊。 好可怕的领域，难怪他的第五考会是3天挑战7圣柱斗罗。 无奈之下，海马斗罗只得先将自己的第六魂技波纹护罩收敛回身体周围，尽可能的减少与吞噬金丝的接触面积。同时他再次一拳轰出，这一次是朝着空中轰击的。但是令他吃惊的事情再次发生，没错，吞噬金丝确实被他这一拳轰击的飞荡起来，但是却并没有被破坏，仿佛自身根本就不受力似的。而他轰出这一拳中的能量，却有一小部分被荡起的吞噬金丝给吸收了。 这也能吸？这样下去，唐三甚至不需要对我发动攻击，只要保持领域，将我的魂力吸光，我就败了。 身为7圣柱守护者之一，强大的封号斗罗，海马斗罗自然不会就这样认输，眼中的白光大放。他不再去管那些吞噬金丝，深吸口气，双手食指交叉提到胸前，掌心向下，同时他身上的第九魂环亮了起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